音樂可以是私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成寨有樂。 嗱，頭先咧就我睇下啲留言咧，就見到有個疑似徐少華嘅物體喎。 嗯， 係咪咧？嗱，咁咧就阿 Lens 就 cap 咗圖啦。咁咧 Sharon 咧就問：咦，華少現身了咁樣？咁嗱，呢個我據說我睇嗰、那個即係佢嘅 icon 就應該係真嘅啦。咁咧就佢話佢而家喺林林屋企。咁咧就咁當然我哋都明白嘅，其實係。 所謂 FF 的嘢， 林林就只不過是一個代號嚟啫。 嗯， 係啦，即係任何都係有暴力身材的人的代號嚟嘅啫，呢個都係。咁就大家明嘅，其實即係呢個徐少華就由小三升到小四，小四升到小五啊，每年都升班嘅。 係升到有啲腦都壞壞地，係啊，喺度幻想。 咁啊嗱，證明咧呢個世界就係咁樣啊，千祈唔好星期二請假。 嗯， 即系呢个系 后患无穷， 系啦，后患无穷啊！真系最惨就系你请咗假，你去咗做嘢，你太太又听节目咁啊，扯得 系，同埋你又冇得翻身， 系啦，揸关刀都冇用啊！真系到时就嗰张图咧，关刀图好似系阿 Lens 改图嚟嘅啫， 系原本系 佢原本都揸住碌竹噶系嘛， 唔系真系碌嗰啲撑艇嗰啲桨嗰啲 桨，哦，即系呢个桨 嗰个桨啊， 系啦， 几劲啊！ 咁可能就喺沙滩同阿林林一齐撑呢个阿似啦。林林仔岸边同啲阿伯喺度倾紧偈嗰阵时候，佢就喺度 朝早喺度慰问紧啲选民。 系啦，朝早佢就喺度爬独木舟啦，咁样咁就呢个亦都系即系我哋城寨发掘出嚟嘅一个即系修顿王子啊。 系 系啦， 我哋造星成功啦，终于都 造星成功啊，系啦。咁咧就希望佢 keep 住呢个体型啦。我知道阿华仔系做 gym 嘅，应该即系相当之 fit 嘅，系啊。咁就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即係呢個 你啫， 咁樣出賣我。咁啊，我哋身形最 fit 當然係 Lens 啦，我 係呢個當然 係啦，即係呢個鋼條型嘅身材，六嚿腹肌，再加呢個叫做咩啊馬甲線啊，好似係嘛？ 哇，係唔敢想象 啊，直情勁過呢個韓星啊！咁大家要想知道呢個 Lens 嘅身形幾咁犀利咧，就多啲有機會我哋開倉派書嗰陣時候，大家上嚟見識一下知啦。一個人舉起呢個五包書得 啊！咁犀利 啊！ 哇，勁啊！呢啲 魚蛋節揾佢去幫你托米都得啊！我覺得 好嘢喎。 咁啊，頭先講開咧呢、這個即係黃浩銘同埋呢個即係喺即係我都提過佢喺監獄寫出嚟嘅信啦，我覺得咁我亦都睇到阿葉寶林嘅訪問咧，佢就話即係有好多人寄信去呢、這個、 嗯、 即係支援嘅組織啦，或者係天主教政委啊咁，咁佢哋就會將嗰啲信，即係我都鼓勵大家多啲去寫信，咁、就算你係將你嘅 Facebook 嘅 status 咧 print 出嚟都得嘅， 嗯 啊咁咧就佢哋嗰啲組織就會將佢分批寄入去嘅，其實 係 即係未必係即時，即係第一時間寄到啦。咁、我就話，因為分批寄有個好處就係、是，即係佢哋可能 可以攤場嚟睇， 好悶嘅其實坐監真係，即係唔係話而家我諗黑肉斷腸哥嗰啲就好少嘅，同埋我覺得懲教咧都對於佢哋咧都唔敢即係用呢啲咁嘅手法嘅、其實。咁但係個問題就好悶嘅，因為就好似好活天嘅，就嗰啲嘢夜點起身做咩嘢咁樣，咁所以就有啲時間可以令到佢哋同我外邊嘅世界即係、就是、有個 connection 係好緊要嘅，即係 connect 到外邊嘅世界，就是、大家寫啲嘢俾佢咯，我覺得。 同埋即係佢當佢知道自己即係應該咁講，佢知道出邊發生咩事嘅時候，亦都同時係建立翻佢自己嗰個存在感噶嘛。即係咁，咪佢自己覺得同自己脱節曬嘅時候，佢自己都好似同個社會無關咁樣。 係啊，因為最難捱其實唔係初入去嗰陣時候、最難捱係中段嗰陣時候。因為有啲刑期係13個月啦。咁我諗、如果係扣減埋假期嘅話，可能要到2018年嘅。年第二季啦，我諗五月到啦，先至會出到嚟。咁就其實都唔容易捱嘅，其實。因為你冇乜開始慢慢冇咗時間觀念，入咗去之後，即係冇咗個日子個觀念。咁所以寫信俾佢係有好處嘅，即係提醒佢，即係出邊嘅嗰，即係話啲，即係好多人會寫感受，我覺得唔一定嘅。因為反而感受嚟嚟去去都係嗰啲陳腔濫調，我覺得。 即係寫啲嘢去 update 下佢哋啊， 寫下啲時事嘅睇法啊，寫下呢、這個 譬如刑事檢控專員就咁講啊，咁、其實你又點睇啊？咁樣即係冇所謂嘅。其實你就算 call 人哋嘅睇法都得嘅喎。 又或者係嗱，因為我相信佢裏邊咧，就算睇電視都係睇無線嘅啫，應該係即係 睇廣播時間， 唔係即係我諗新聞可能都有啩。咁但係你就係可能報導翻一啲無線冇報嘅新聞。又報翻佢， 咁咪好多嘅喎。 誒報啲啦，咁唔係有乜所謂啫？即係你信係唔嫌少，因為唔會嫌多啊嘛。咁你不斷報都係好事嚟嘅。 咁就佢可以聽收音機嘅，不過收音機嘅型號咧就相當落後嘅。 係啊， 咁咧就有個節目咧，大家可以寫信去點俾即係獄中嘅朋友聽嘅，就係、是、呢個音樂情人。 港台嘅音樂 係啦，港台音樂情人就是、主持人就係呢、這個，咦好似就鄭子誠咯。 真系， 系啊，咁咧就即系我唔识佢啦，但系希望即系如果有听众可以话俾写封信嗰阵时，即系希望佢读出啦，就系、是、因为佢哋系会喺嗰、那个即系收音机啦，呢、這个节目系可以喺 喺监狱里边监狱里边 听 嘅， 系啊。咁我唔知啦，就曾幾何時，我以前主持《光明頂》嗰陣時候都收到即系監獄嘅朋友嘅來信嘅， 系系系， 咁就。如果是這樣理解，他們應該都可以聽到光明頂。 嗯， 啊、但是陶傑又不播歌的，其實即如果是如果他們可以聽到光明頂的話，那就希望就打電話給陶傑找一集上去做個嘉賓也好。 嗯， 是吧，然後在這個節目裡面就不斷獄中廣播。但我看回他們很多家人寫的那些、訪問、我覺得都挺感人的，我覺得。即係你都睇到好多我哋上一代咧，其實對於佢哋嘅下一代坐監呢件事咧，反而佢哋係釋懷同埋係會即係諒解佢哋。 嗯， 咁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嘅，其實，因為佢哋好多時係影響緊佢哋嗰代人。 係係，同埋我覺得佢哋亦都好，即係就算我唔知啦，即係但係我覺得佢哋好。即係嗰、那個即係好好難嘅呢樣嘢，即係如果佢哋個心裏邊真係覺得。即可能有一絲的抌心，或者一絲 的覺得，哎呀，真係唔好彩啦！點解你搞成咁咧？但係佢都要表現出嚟，係依一種咁樣嘅 撐行啦，咁 撐到行咧，呢樣嘢係即係佢又覺得必然要咁做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好偉大。 因為我覺得入咗去坐嗰啲人，佢哋嘅表現，我覺得係即係值得鼓掌。 係啊， 好多人係。嗰種承擔的態度啦，佢哋個論述啦，佢哋寫翻出嚟嘅信嘅內容啦，我覺得都係展現咗另外一種香港人嘅精神面貌。 係 嗱，無怨無悔真係。 嗱，老實實，我覺得咧，即係我哋有時做嘢做錯啲嘢都會抌心啊，或者係會有後悔、或者有軟弱嘅時候，覺得自己 呢個人性一部分 一定會有嘅。即係佢哋一定會覺得自己，我相信啦，有啲 moment 都會覺得，唉，點解會搞到咁樣嘅咧、父母一樣，即係我都會覺得啊，有可能都會有直即使幾咁撐佢哋都好啦，都可能有啲 moment 會覺得，唉，點解搞成咁咧？ 係啦， 實會有呢啲 moment 嘅。咁但係即係你要，而佢哋即係亦都好知道自己已經去咗一個位置，就係、是、一定要出嚟撐到行先得，先至可以頂得住嗰、那個嗰、那個所謂頹勢，即係個社運嗰個頹勢。 如果我覺得是一個承擔的責任，所以我覺得點解我咁即係口珠不伐呢個石永泰呢、我覺得他根本是沒有去認真理解過呢班人，他哋在庭上邊的態度，他哋入獄之前的準備，同埋佢哋喺獄中的言論， 同埋喺成個 context 裏邊，而家究竟邊 佢哋從來都冇逃避過嗰個責任， 係同埋喺係而家個環境裏邊，邊啲人更加需要你去開聲幫佢講說話？ 唔係咯， 唔係權力嗰邊啊嘛，係啊，依啲就算即係依個咪就係正正即係阿村上春樹所講， 點都係雞蛋咯， 係啦，就算佢幾錯都好， 都會企雞蛋嗰邊 啊嘛，就係呢樣嘢啊嘛，即係成日都喺度淨 係 先。 唔係呢個咪就係其實佢個 exactly 佢講緊就係以色列巴勒斯坦釘石嘅問題。係，我記得我第一次睇就唔係村上春樹，係一個即係俾阿陶傑成日攞嚟嘲笑嘅一個學者，叫做 Edward Said， 薩爾德。 係， 咁咧。他就是有一次回到巴勒斯坦、就是看到以色列軍隊怎樣對付那些掟石的巴勒斯坦青年、其實我覺得很簡單，你說巴勒斯坦青年有沒有犯法呢？絕對有。如果用譚韻之的標準呢，他是抵 Q 死的。如果用石永泰標準是抵 Q 死的，是叫求人得人，拿石子去掟軍隊，開槍打死你都得，是不是？ 但是他就说你更大的不公义在背后嘛、你是侵略了人家的土地，然后用推土机将人家家那些殖民区将人家巴勒斯坦人赶走嘛、如果你不理解这个背景这个 context 和动机，他就叫做触犯了刑事法律。如果按谭允之的标准，刘晓波都不是政治犯、真的，他是犯法的，谭作人都不是政治犯，陈印之是罪、是犯法的、是吗？按照他的标准，这些就是触犯刑事罪行，犯法就要坐监、就要负责咯，求人得人咯，出来行就要还咯。 而企喺雞蛋嗰邊意思就係話，即使呢班人真係 錯到咩地步， 真係錯，但係你喺評估曬成個形勢就，你都應該企喺佢邊。 因為有更大嘅就係嗰個所謂 justice 嘅，個公義啊。呢個係我哋成為讀咁多書，點解同嗰啲愛字頭同嗰啲盲毛嘅分別係乜嘢？係因為我哋能夠有個是非，有個公義黑白嘅標準喺度、而唔係只係眼中睇到我哋專業裏邊嘅自主。有冇政治干預？我話如果係咁嘅話，你同納粹嘅科學家有咩分別啫？係咪？事實上希特拉真係冇打過電話俾佢哋喎。咁係咪咁樣就 justify 你留喺納粹裏邊去研究核裂變原子彈計劃咧？係咪？這個就係好簡單。點解你話最終我反抗唔到？點解你唔離開呢個地方？唔用移民嚟作抗議咧？移民都係一種抗議嚟嘅喎。係咪？係咪希特拉唔俾你走咧？唔係喎。所以我就说你很多时候你面对一个更加不公义的体系的时候、正常如果你我站在以色列那边 是吧 喂军队来的戒严、你掟石开枪扫射打死你都是不是应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都还掟石就死蠢了， 是 吧，得人啦， 求人得人啦，是吧，出来掟完了要还的啦，同样逻辑来的，不是永泰同样逻辑 风凉话都觉得你呢個 moment 有乜理由仲要即係幫權力嗰邊講説話？唔需要你啦嘛，已經。 石永泰咧就冇咁柒嘅，譚慧芝咧，譚允之咧就咩咧？佢解釋點解要衝出嚟咧，就係因為外國嘅媒體，包括《衛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九成九 係 冇睇過個判詞就亂咁噏，所以要作更大力度嘅反擊。我心諗幾時你做咗《環球時報》嘅代言人呢，一个身为一个大律师公会的前主席，你那种民族主义上脑，就算外国传媒所讲的嘢，你觉得不公道都好，你所谓更大力度的反击的动机是什么呢？我想问 这句嘢本身都好鬼咋，《环球时报》啦，已经 系啊，你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不是民族主义上脑呢？ 又还是话俾你听，我好忠心呢？ 一或你觉得香港的法治在国际市场、在国际社会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了、你要出来挡。咁你就講清楚，你話香港嘅法治喺國際社會因為今次嘅判刑咧，已經受到好大嘅傷害，所以我哋有責任咧，呢樣嘢對大家都唔好噶啦。咁樣反而好多人會接受，係咪？即係我唔係覺得法院冇問題，不過我只不過係覺得，與其再繼續咁樣攻擊落去咧、其實是一個 lose game 嚟，係咪？即係兩大俱傷。嗱，咁我反而會覺得你仲有個是非標準，只不過你 tactically 你覺得再插落去都冇用。咁樣，但原來唔 係喎。 你講出嚟嘅係回歸二十幾年嚟，北京從來冇向過香港施壓，香港嘅法治係冇問題嘅。我相信呢啲人全部都讀過相當多嘅書，有啲係外國名牌劍橋畢業，例如石永泰；有啲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你啲師姐師兄，係嘛？我唔相信讀 law 嘅人淨係睇到 courtroom 裏邊嘅嘢。如果只是看 courtroom 里面的东西的大状就很大有限，我觉得真的 大把啦，即是你啊张达明啊那些出来讲那些说话都不是这样啦。 现在不是只是得港大法律学院撑，你留意一下， 一定 教法律那班其实是而是執业那班就是撑政府嘛，很明显的现在是两条线来的，其实 是 所以我就说这个那个 demonstration effect 是很坏的，对个社会是。所以我覺得個中學生我是很 appreciate 有個咁樣嘅 speech 嘅，其實即係佢敢出嚟講就係話係啊，我係咩噶啦？ 我係冇體面唔體面學生， 唔體面嘅學生嚟噶啦，令到你哋冇面噶啦。不過我係要選擇咁樣做，即係我覺得佢係深思熟慮底下咁講，係咪？因為好多時喺畢業禮好，喺開學禮好，示威抗議嘅學生，實會俾啲成年人喺度孖叉你，不識大體， 話你廢青啊嗰啲， 係啊，話你廢青啊， 一定有啦。 但係我想問。如果作為一個年輕人， 在那個年紀已經成熟世故的程度，好像去到林林那樣的話，成熟的程度未必世故，又有什麼前途呢？你說 有的，得到你的賞識。 徐少華有什麼前途呢？我成日都不明白，为什么大家成年人是对一些年轻人的要求是好像你们那么世故那么成熟。 不等于。 调回转是不是你们滑晒牙呢？其实。 不等于那些人喜欢日常练唱歌这样咯。 不是咯， 就是这样咯。就是、 有什么 appreciate， 我觉得。 是喜欢一些小孩子原来要这样 的。很简单啫，如果是这样，你不就是即是 smart ass 咯。你操，即其实即是跟操练 TSA 一样嘛。后面的逻辑不是一样的，其实是。是吗？就操練 TSA 咯，做成為一個唱歌機械人咯。 係啦，同埋即係哇，細細個已經扮到咁成熟、咁世故、咁識得娛樂大眾咁咯。 咪即係等於好簡單啫，你咪即係等於大家去諗條橋，俾個細路一個就唱歌，一啲就係去玩呢、這個即係、就是、管弦樂，有啲就可能係默畫，有啲係不斷去全世界參加比賽。 係 係。你知而家搞呢啲比賽揾有錢賺嘅，其實。 嗯。 去參加嗰啲世界嗰啲蛋散比賽。 係係係。 冇人話俾你聽，唔知道，根本大部分嘅人唔知道嗰、那個比賽有冇權威噶嘛。 嗯。唔知你喺出面攞咗個獎翻嚟就權威噶啦。 如果你俾得幾皮嘢報名費，嗯、總有個獎俾你嘅。 嗯， 即係同新城勁爆係一樣。就算嗰個係馬其頓嘅繪畫比賽好，黑山共和國嘅音樂比賽，或者呢個波特蘭嘅呢個少年音樂大賽，總之任何人都會有個獎㗎。其實 列茲敦士登嘅跳舞比賽 好多㗎呢啲，你以為即係去教聯會嗰陣就孏爆㗎啦？其實已經係即係參加嗰啲大陸交流活動。你問我而家啲老師、嗯、學校、家長都唔中意嗰陣孏味啊？係咪？如果你醒目嘅，你應該搞去參加嗰啲外國嗰啲咁嘅咩少年繪畫比賽少年音樂比賽、少年花式溜冰比賽嗱，嗰啲係掂啊！因為點到嗰個獎重要，那個獎杯無論咁大，即係方死影相睇唔到嗰啲嚟，係遮住埋個學生個面嘅，其實係嘛？所以即係呢啲就係、是，即係佢都唔明白，所以永遠即係、就是、一個咁庸俗嘅香港咧，就係、是、唯一我寄託對抗洗腦教改，就係呢啲庸俗嘅家長嘅啫。真的有理想的學生和家長很快呢就會發覺被人排擠， 是 但是你一個庸俗的家長就會秒他，頂不是吧，回去江門交樓是吧，就算江門市小學幾咁叻都好，你都會秒佢噶嘛？點解唔 好聽噶嘛？ 點解我個姊妹學校唔係呢個呢、這個馬里蘭州嘅呢個馬里蘭中學咧？咁樣係咪？而係呢個江門小學咧？咁樣 江小唔係 係啦。咁總會有一扎咁嘅白鴿眼嘅家長咁樣。 係 係。咁你再加埋踢爆埋嗰啲教聯會嗰啲內地交流團帶啲老師去睇樓盤。 睇樓盤呢個好嘢喎，呢個真係。 唔係，其實我覺得外國係一門大生意。我而家越諗越明白，點解咁多人會走埋去黐埋去咧？ 嗯， 其實都係假嘅，所有嘅嘢都係，包括共產黨本身所講嘅，我哋自己都唔信。 所以當然啦。 係啦，但係佢慢慢圍成一個圈咧，就變成一門大生意。 嗯， 但你諗下啦，全港教科書邊個出咧？商務 係 商務下邊咧，佢驚你插佢就分拆成好多咧，其實就子公司。 嗯。 就專門出呢個教科書嘅。 教科書。 咁咧個名就唔係叫商務，實際係由商務控制 嘅。嗯。 好啦，跟住咧，你問嗰啲嘅國民教育交流團承辦最多嘅係咩咧？唔會係康泰啊。 嗯。 係咪？唔係永安旅遊，一定係中旅、青旅嗰陣。 係係係。 甚至係中聯辦下邊成立得專門成立一啲嘅旅遊公司。 係。 所以話李剛俾人拉咧，唔係好似話維幾係嘛？係 啊係啊。 喂，呢個冰山一角嚟嘅啫，真係。即係如果李剛500万拍賣一張畫， 嗯， 而家其中一個罪名據說啊，就係何超瓊好似用500万投咗一張畫，係，咁好多人就話咁唔算行賄啊，佢捐翻出嚟做公益，喂，呢個係個 benchmark 嚟嘅，識做啦，即係話以後我李剛賣嘅話，最少起標啊，係500万， 咁我幾時到張曉明咧？ 張曉明點止啊？張曉明一個字500万啊，李剛一張畫500万喎，你諗下張曉明係幾勁幾多？咁咧，所以咧。他當年在民建聯籌款裏面就四個字就籌了2000多万， 是的是 的，那就500万一個字，是 的， 所以我就說張曉明的字起跳就是500万一個字，你懂做的買他的字就是500万， 嗯， 所以李剛一拿東西他就送張畫給深水埗的明哥， 是的， 大佬很多人不明白，頂深水埗明哥為什麼這麼契弟收張曉明的字， 是的， 我覺得他是被收字， 是 的，就是強行逼明哥接受而已， 是的 真係㗎，我覺得如果我係，我都講過㗎，如果我係深水埗，即係北河小菜啊，明哥咧，即刻攞出嚟拍賣， 係 真係㗎。嗱，你諗下，如果明哥拍賣嗰四隻字攞到2000万嘅話，送可以送幾多個飯盒俾深水埗嘅露宿者？ 哇！ 千祈唔好摆喺嗰个铺头嗰度，真系攞出嚟揾嗰啲大陆佬咩恒大啊、许家印啊嗰啲帮你逼咗佢。 系， 如果唔系我就摆去堆填区。 哇！做派十年 份。我睇你张晓明颜面何存？好啦，到时一定有班扑街左佬咧冲出嚟买嘅。 系， 咁我咪咯，我就话，咁你嗱，你谂下，如果北河加阿明哥摆喺个铺头嗰四只字。喂，将来张晓明双亏，你点搞啊？ 系咯，好危险喎、 啊！好危险噶、啊，真系。 快啲卖咗佢， 同埋 快啲甩手。 好多人想捐钱，见到个四只字下边写住晓明提字，就唔捐噶咯、啊。咁你应该就趁 李刚 已经准备落镬，而张晓明将落未落之际咧，就嗱嗱临咧就2000万讲到明， 系， 仲要点名添啊？ 嗯， 马云系嘛？恒大叫乜鬼嘢啊？ 唔知道。 啊，跟住就呢、這個總之就列曬，呢個騰訊、馬化騰列曬嗰啲中國十大富豪出嚟，希望佢哋可以出價，抵呢、這個底價2000万。你諗下2000万可以派幾多個飯盒？ 許家印咯， 許家印就 係許家印啦， 係啦。咁你咪點咯？我所以你咪睇到咯，我就話呢啲咁樣嘅。即是共產黨的官場的東西，一朝天子一朝臣、你以為今天鄧住你的司法界的精英好，法律界的精英好、你以為今天鄧住北京不鄧住西環一定有運行嗎？那你怎知道王光亞會不會落台呢？ 是的， 是不是永遠與共產黨的政治 You never know 誰說有癌啊？患癌， 黃岐山， 黃岐山係咯， 活期肝癌啊嘛，但係好唔知堅定流喎，而家呢啲咁嘅嘢，隨時係郭文貴，即係洗橫手隊出嚟嘅啫，可能係， 係， 即係十九大呢啲咁嘅嘢。但你睇到李剛曾幾何時主政香港咁長嘅時間，南丫島海難係咪？呢頭就佢喺度放緊煙花，嗰頭第一個搶姜走去呢個瑪麗醫院做 show， 689跟住喺後邊一個咁嘅家丁咁樣，就係、是、李剛。 就係、是、李剛，中聯辦副主任嗰陣時。 中聯辦副主任兼被稱為全國美男子啊！ 唔係啩？ 真嘅喎、哦。好多人係咁講，我聽好多即係左佬裏邊嘅陣營都話李剛係一個美男子，我真係諗極都諗唔明，真係係咯，我只係覺得佢好似有個明星，就係、是、喺我琴日睇有線嗰個《魚蘭神功》，即係張家輝喺度鬼片裏邊做佢阿爸嗰個人嗰個樣， 係 嗰個大陸演員嚟嘅，唔知道叫咩名，我唔記得咗，但係睇落好似李剛嗰個樣， 嚇、啊，竟然係美男子， 係啊。李剛的老婆就是解放軍民工團的舞蹈專家來的、 oh, okay. 所以據說就因為靠他的老婆和這個彭嫲嫲是閨蜜， 是 所以就救回這個李剛一命，就只是免去這個人大職務而已，其實 是 是的，就不用坐，不用斬頭嘛、 嗯啊、即都是這些演藝界的什麼，都是即彭嫲嫲唱歌啦、 這個、其實就是這樣的，因為中共呢就即是你知道中共的幹高幹呢就有個所謂特工、特別供應，譬如茅台咁咧，佢哋就有特工茅台嘅，即係特別靚嘅，就供應俾佢哋嘅。譬如習近平食嘅菜啊、豬肉啊、牛肉啊，全部都是指定農場特別供應嘅、叫做特工。咁我覺得咧，連佢哋嘅婚姻都係特工嚟嘅。 哦， 係啦，即係有就係一個即係民工團，就係你當佢一個農場啦。係。Content Farm 即是一個農場嚟嘅，咁咧呢個農場裏邊咧就有啲係養豬啦，有啲係種菜啦，有啲就做茅台啦，係咁、就特別供應俾中南海。咁以前咧就由老毛年代開始咧、就民工團咧就定期挑選一啲咧就呢個年輕貌美嘅無知少女咧就送入去中南海， 係係。 咁咧佢哋就中意跳社交舞嘅，即係跳我哋廣東人叫跳老舞啦。啊、即是跳嗰啲華爾茲啊、 rumba 啊、cha cha 嗰啲，咁咧就跳下跳下就上埋床噶啦。 系， 咁而當然呢啲美少女啦，以佢哋嘅標準嚟講、就係呢個覺得自己能夠獻身於呢個國家領導人咧，就無上光榮啦。 系， 啊，咁就即係呢個係 你睇下李志衰醫生回憶錄就知 道，跳出彩虹症， 係啦，係。咁咧就即係毛澤東嘅私人醫生啊，李志衰回憶錄就講過呢啲咁嘅嘢嘅。咁呢啲民工團，我唔係話彭嫲嫲啦，當然即係彭嫲嫲嘅歌唱技術咁好，一定唔使呢啲咁嘅嘢。係 係係。 咁但係咧，據說好似阿習近平嘅婚姻都係第二次婚姻嚟嘅，應該。 哦，係。 係啊，即係佢第一次嘅婚姻係黨組織安排嘅。 係。 這個對於這些民工團的即他們有一個 target 的，即是說他們那個婚姻的對象呢， 是 通常都是一些所謂高幹、 嗯、 高幹的即是那個圈子裡面， 是 是，所以是有原因的，其實即是為什麼他們是閨蜜呢，是有原因的， 是 即是香港就落後一點，香港還有女仔以為參加香港小姐可以跳到金龜其实就那些加拿大的美少女读完这个 UBC 也好，回去大陆参加民工团。 哦，那就更直接了。 是啊，我觉得就更直接。是吗？你今天去参加这个港姐呢，其实真的没有意思的，真的。即是你以为这样可以钓到金龟，其实就钓到西环契弟。没意思，我没有讲明是哪个。其实千万不要洗我版。西环契弟可以是谢伟俊的。你讲是边个啫？你咁好笑， 唔系我见你有啲押韵咁啫。 啊， 钓唔到金龟就叫契弟啊嘛。 系啦，即系参加港姐系冇用嘅，其实。但系反而咧，参加民工团咧就有用啦。 系喎。 咁但我就唔知道嗱，好似葉劉就话开放香港人参军啊嘛，建议。 系。 我觉得就唔好嘅，香港咧独男参军咧就去到军校就死梗咯。 系， 即系挨弱，挨唔到啊，体弱多病。 病系真 系。系啦，除非你好似黄之锋呢啲钢条又俾 CIA 训练过， 系 啦，识得格斗咁就得， 系 又识砌高达，咁就不如开放俾女性参加民工团咯，我觉得。 男性得唔得咧？喂， 啊有噶。好似喺呢个谷开来案里面，系咪要有个中央电视台嘅男主播同佢有路咧？好似系有嘅，我记得要查一查先。谷开来案，嗱男嘅民工团咧，我就唔知道有都有嘅。我觉得以共产党嘅即系佢哋嘅作风，既然系所有嘢都系特别供应嘅话咧， 喜好嘅嘢， 咁点都有女嘅领导人啫，系咪？ 或者男嘅领导人都中意，系咯。 我呢个就我听过喎，真系 系咯， 系啊， 你点知啫？ 不过真系唔讲得噶，真系呢个讲出嚟，我估咧就真系 真系有人打电话俾你嘅，真系真系刑事刑事举证责任， 真系直接打电话嚟嘅，真系。咁啊，你讲得啱啊，其实真系男嘅民工团其实唔系供应俾女士嘅， 系咯， 系供应俾男士的。 嗯， 咁但系你呢个，我觉得起码就增加香港人嘅 mobility 啦。 喂，呢个真系制造就业机会啦，成日都话啊北上啊北望啊。 喂，好过嗰啲香港嗰啲僆模话去日本拍 AV 都唔得，都唔收。 系咯，又 系啊，又拍唔成。 好过啊，吉尔吉斯一带一路嗰啲开放啊。 但我懷疑他們香港港女去參加民工團都不行了， 要訓練多一點。 你看人家那些跳舞、啊、唱歌、啊、樂器演奏、啊、各方面都是獨當一面的。 那些真的多經多年訓練，至少變訓練的那些就 都不是，他真的、就是、我們接不接受一回事，但他們譬如聲樂啊，即係嗰啲嘢，佢哋真係得民族歌曲啊！佢哋真係唱嗰啲係得噶嘛？就算係民族舞，我哋唔中意睇都好啦。但佢真係有套拳噶嘛？但係港女我諗就真係除咗 shopping， 但係民工團嘅強項又唔係 shopping 啊嘛。 咁要苦練一下，都點都要有啲努力嘅，成功都係需苦幹嘅。但係而家發覺李剛唔得啊嘛，咪要苦幹咯。 我諗李剛本身就係一個開波嚟嘅。 嗯， 好多人問中聯辦，即係澳門中聯辦呢單嘢之後會有咩後遺症啊？我覺得絕對唔係淨係阿大髀，即係呢個何厚華篤佢背脊咁簡單。我覺得嗰個係假嘅，其實，而係黃岐山進駐派駐工作組進駐中聯辦，未必因為澳門添嘅。 嗯， 因為李剛離開咗香港中聯辦之後，就去咗澳門中聯辦 做主任啊嘛， 做主任係啦。咁好多人就話何厚華篤佢背脊，所以就令到佢喺澳門受賄啲咁嘅嘢咧，就啲黑材料就去咗中央。 嗯， 但係留意一下，因為其實黃岐山即係中紀委派駐工作組入中聯辦係兩年前嘅事嚟。 嗯， 咁所以咧就佢哋一定係翻商島窿喺度查。 嗯， 抄完之後十九大人事變動之後會點咧？ 嗯， 究竟張曉明會唔會再繼續再坐一回喺香港咧？如果係，咁你就對777咧就毫無懸念啦。 嗯， 因為張曉明就係過去嗰幾年阻禍嘅根源嚟嘅。 嗯， 如果佢繼續留喺香港，即係呢個先至係黨委書記。 嗯， 市長就是777。咁所以咧，我覺得777講咩真係唔關佢事啦。 佢講真話原來 係啦。但係如果我所以我就話今日嗰啲所謂精英不能跟車太貼，真係包括大律師公會。如果你話到時張曉明雙規咁嘅話咧，你呢班人突然間要留硬扭個態咧，又好困難。因為你已經之前已經衝咗出嚟啦嘛，已經係。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好奇特嘅現象嚟。你問我大律師公會，你話真係討厭政治咧，其實就應該 stay away， 係嘛？ 係咯， 我兩邊都唔幫，我咪唔出聲。如果六八九年代，我估佢哋都係咁。所以今次我估計就係受託於北京，先至可以動員到胡國興、李國能、譚允之、石永泰等等一大棚嘅人出嚟。這個肯定背後 有人去做一個 orchestrate 的，其實我覺得如果沒有一個總指揮是不會這樣的，這個是相當之 odd 的一個現象，你只要退後一步想你就知道了。其實 是77之後，即是是的，跟著先至這樣逐個逐個的前主席走出來， 是重要，就是在有線電視安排每個禮拜出街，是嗎？所以我就說那個是一個即是organized crime 嘅，其實即係有組織及嚴重罪行嚟嘅，其實即係呢啲咧就係大家明眼人，即係我成日都話你睇一件事，睇下佢哋嗰個政治嘅取態，同埋唔係淨係立場，而係嗰種姿態。你睇個姿態，睇到好多嘢出嚟。 做啲乜嘢？ 係啦，即係個姿態高啊，定姿態低咧？點解釋法嗰陣時嘅姿態咁低咧？點解今次個姿態又咁高咧？ 係喎。 咁你就好明顯睇到，其實過去中共對大律師公會嘅統戰，其實已經係徹底咁搞掂咗噶啦。係嘛？咁你話好多人就估計係咪錢啊？咁我覺得都唔係錢嘅問題，一定係即係國情論嘅發揮作用。係嘛？要理解國家嘅難處等等呢啲咁嘅嘢，因為你要知道精英本身咧。你要去到法官咁樣咧，即係其實佢哋個個人嘅物質生活條件都有翻咁上下。 哇，好好添， 係嘛？即係我贊成嗰啲高薪養廉啊嘛。 係， 係嘛？咁但係佢物質生活條件咁上下咧，你要去令到佢同你三權合作咧，你唔可能去同小桃園咁樣噶嘛。係嘛？即係你咁樣，即係人哋就即係六八九點解唔掂咧？就係咁嘅原因。 佢個層次即係去到小桃 園。佢個層次就係到小桃園，或者佢揾馮偉光打電話俾李國能，嗰下已經死啊！係一拎起個電話，我係馮偉光，即刻給你電話啦，係嘛？所以係冇得搞嘅。所以喺六八九任內，大律師公會係唔會撐佢，就係咁嘅原因。跟住再下一個打嚟，我係張志剛，屌！我諗李國能都講粗口啊，真係。所以第三個邵善波就已經不再找到他了。咁你諗下，你派出嗰三個人就係、是、呢三個人嗰陣時 候。 好啦，今次你會不會袁國強打俾他咧？才不會，我覺得。隨時是咩呢？黃仁龍。隨時是呢個 level。或者是咩呢？找一啲嘅法律界裏面嘅，譬如其中一個最撐奶媽係咩咧 ？Ronald Acuña。 夏嘉莉。 夏嘉莉。喺競選嗰陣時候，大家知啦。 係係係。 係嘛？不是这个 level 的人咯，你想想，即系 Ron 呢啲都是老行专啦，系嘛，亦都喺行里边有地位啦，受到尊重啦，咪做到嘢咯。 仲有嗰啲， 唔通又揾阿唔系 Ronnie 喎。Ron 都話 Carly 喎，唔係 Ronnie 喎，唔好搞錯。 唔係湯家華。 係啦，湯家華就冇噶啦，因為湯家華嗰陣味已經係變，慢慢有啲馮偉光化噶啦。 隨時啊，連倫嗰啲都出埋啊， 唔出奇，我覺得係啊， 即係嗰個 level 啊。 咁就好多人話證據嗱，我今日我睇下阿香樹輝寫篇嘢，我覺得嗱，香樹輝寫嘢咧，以前都好多時即係唔係咁，即係佢都幾明哲保身，我覺得。但係今次佢寫咧，我覺得係寫得好重。佢就係話：喂，委任嗰陣時候已經決定咗㗎啦，佢哋已經會 toe the line 㗎啦。其實嗱，點解咧？就係我喺政府工作嗰陣時咧，當然好多機密嘅嘢我唔可以透露。但我亦都知道咧，當司法覆核案件咧落入某一啲官嗰度上訴庭，佢俾唔俾 leave 嗰陣時咧？有些官咧，如果政府知道是哪些官審咧，其實他哋大約心中有數，被 leave 嘅機會大唔大？ 係。 咁你話啦，點解會知道？ 就是因為那些官判案的傾向， 嗯， 其實是政府去找那些人去坐那個位置的時候去把那個關來的嘛。 是因為他 appoint 那個， 是啊，所以我們不要，大家不要鴕鳥政策，將他投在一個沙堆裡面， 嗯， 就是覺得那些東西是不存在，我不知道，我不識， 或者我不信， 我看不到， 我不信， 我不信，是啦，啊，那就不存在。 是 無論那個庭究竟哪个人去轮到他去做那样东西， 嗯， 是吧，哪个人 去把那个关，其实后面全部都是 politics 的，其实 这个是你委任，是政府委任的嘛，这堆人。 不是，这个 很明显的，这个不是事，嗯，即是黑与白的问题。你问美国，是吧，一个声称是有法治的国家，有没有这些东西，一样有，是吧，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不过人家是公开的， 嗯， 这个就是保守派的，亲共和党的， 嗯， 这个是自由派的。如果奥巴马克林顿任命那些，其实就是自由派的法官来的。一讲到歧视啊、人权啊那些，嗯，他就会，就是，去到很勇的。因为他有个 mission， 就是利用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来推动社会改变嘛。是吗，好了，跟着， 共和党上场， 共和党上场，啊，又另外一批了。所以现在呢去到八十几岁是终身制， 嗯嗯， 其中有一个女法官，就是第一个上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女法官的，就是这个 Ginsburg， 她就是自由派的法官， 嗯嗯， 曾经 Donald Trump 当选之后呢骂过她，后来要道歉， 嗯， 但她就跟她斗长命了，说这个阿婆好东西，她去健身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一死了他就知道 Donald Trump 就一定会 入去，就会委任一个很保守的人入去，那就大镬了，这样那么就他能够令到自己那个的健康状况，啊，是 fit 过 Donald Trump， 你想想八十几岁的阿婆都 fit 过这个 Donald Trump， 思想还相当敏捷，这些就是美国人的透明咯，起码知道了哪个的取向是怎样，哪个的取向是怎样，嗯，第二就算那個是保守派的大法官，嗯，當他們很多時候的裁決達不成一致的時候，嗯，是要表決的時候， 嗯， 其實他們的法律觀點是大家公開辯論的， 嗯， 即是在那個聯邦大法聯邦最高法院裡面，所以公眾也都看到你的立場是怎樣，嗯，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這個，是不會東北案到現在都未有判詞， 十三加三， 十三 系喎， 未有判詞， 唔係 unhealthy win 啊 ，unhealthy win 係十係三， 係 三啫， 係 係嘛，而唔會寫埋嗰啲即係 Google Translate 嗰啲咁樣嘅， 哇，真係嚇死人啊，大佬！ 喂，大佬，嗰日 Lens 揾出嚟嗰啲餐牌嗰啲咧咩 ，fuck the duck until explode 嗰啲咁樣嘅英文嚟嘅，真係叫咩乾爆鴨子啊， 係啊。 即系呢啲，即系我成日觉得咧，即系未有最柒，就只有更柒，就系咁嘅意思啊！即系你每一步嘅嘢都系一个笑柄，系， 嗯， 一个笑片嚟，系嘛？呢啲笑片本身，你知道个影响大，究竟个判词咁情绪化嘅判词影响大啊？定系你哋出嚟去 defend 嗰个法治嘅影响力大啊？ 嗯， 如果唔系因为写埋啲咁嘅判词嘅话，点会变成咁啊？ 系。同埋又使乜你去 defend 咧？ 系乜你 正正常常嘅判词？ 正正常常嘅判词都唔会无厘头。By the way， 我想讲下呢个以法达意有识之士， 系 呢啲咁嘅嘢啦，系咪？喂，嗰单嘢九月底开审噶啦，喺地方法院。 系啊， 戴耀廷嗰单嘢。 系啊，防扰罪嗰。 系啊，嗰单嘢重啊，大佬七年噶。 嗯， 重嘅嘢嚟噶，其实都系。所以你问系咪后边有政治考虑？呢个一定有。但你話有冇直接干預喺呢個案件裏面複核刑期裏面有一個叫黃振文或者黃光亞去打電話俾呢個姓潘嘅法官或者姓湯嘅法官？可能冇， 嗯， 係咪？係唔需要嘅，真係。正如我冇收到電話叫我唔好講習近平一樣，係唔需要嘅。其實我覺得， 嗯， 如果你覺得咁樣先至為之有證據政治干預，我好懷疑你哋嘅智商。其實你哋過去做到呢個位係憑乜嘢嘅咧？真係。如果你哋嘅连 common sense 都冇，法庭普通法嘅精神嘅最终都系 common sense 嚟 嘅。系咯 ，reasonable man test 嘛， 系啊， 都系， 最终都系呢样嘢嚟啫嘛。我哋而家嘅评论，我冇任何特别嘅证据，我个智商我相信比唔上美国啦。但系我嘅只不过系从一个 common sense 去判断，嗯，因为我坐住嗰张凳唔系有利益关系喺度，我即系用常识去判断。咁， 嗯， 如果当香港咁多人，我唔信，如果用谭允之嘅逻辑咧？ 其實那十幾萬人都錯啊，是他們被《紐約時報》這個《華爾街日報》和《衛報》誤導嘛， 誤導啊，是啊， 是嗎？那八月二十號你有份啦，啊，Lens 有份啦，啊，我們很多城寨支持者有份啦，啊，即是他們要認錯添啊，我想要向北京，是誤會了北京干預香港的法治，還要是聽埋這些這樣的外國報紙在這裡胡說八道。 咪即係等於當年即係七一遊行2003年啊，呢，這個鄭耀堂嗰啲咁嘅水平咯，即係話咁多人出嚟遊行都係因為外國嘅傳媒受到外國傳媒嘅， 所以我咪話咯，呢啲言論出自於鄭耀堂、環球時報，大家就得啖笑，但係出自譚韻之，大家就唔出聲。呢，這個就係大律師公會要對佢哋口誅筆伐嘅原因啦。點解咧？就因為佢喺社會裏邊嘅影響力係不能夠同左部等同嘅，佢係遠遠大過左部。正正係因為佢有叫起中產民意嘅力量，所以今次先至做馬前卒。而一個工會，大律師工會以捍衞法治為佢哋嘅目標嘅一個組織，係甘於做馬前卒呢一下呢，這個咁樣嘅姿態，我覺得係好核突嘅，其實，very bad taste， 其實係 好恐怖添。 唔好講恐怖，唔好講立場。呢一下本身， okay， 你望翻呢兩個禮拜， 相都核突啊！ 嗰個食相啊，其實係講緊政治。你以為淨係講個 speech 個內容啊，其實唔係啊，其實係講個食相啊。嗰，那個食相係核突到由石永泰一路到譚韻之、林定國，林定國仲走出嚟講幫呢個湯楊咩權啊，楊振權喺度開脱，就話：，誒，去聖誕舞會，佢點知有咩人去？講大話。我告訴你聽，所有這些司法界的人員去出席這些社交活動， 一 定會有個秘書或者個 EO 打電話去問清楚哪個主禮。 喂如果來那個是黑社會那怎麼 辦？喂，有人請我去做評判，我都問一下。喂，咁仲有其他咩評判都會問一下啦。 喂，就算我啊，廣大請我去 high table dinner， 我都會問下嗰個咩科嚟㗎。係 啦， 咁啦，係咪啊？你想想，即係呢個基本常識嚟嘅啫。你話嗰個姓楊嗰個法官調翻轉啊，我所理解係因為知道中聯辦陳萬琪攞中聯辦嘅名，佢先至會去啊。你明唔明啊？係調翻轉啊，其實係。而你大律師公會嘅主席出嚟為佢 defend， 我就套用阿袁志偉嘅一句説話啦。你係楊振權肚裏 邊條蟲， 或者其他地方嘅一條蟲啊？ 係。 系吗？好多地方有虫嘅， 咁又系， 唔一定，唔一定嗰度，其实系嘛？所以我就系话咧，呢啲点解个食相咁曳啊？点解咁核突啊？点解要咁大力反击啊？系咪先？系嘛？喂，《环球时报》攻击香港法官嗰阵时候，包括杜大伟法官嗰阵时候，我又唔见你班友咁样前赴后继出嚟反击， 系。 上次七警案初審判出嚟嗰陣時候，重判嘅七警嗰陣時候，點解唔見你哋反擊啊？環球時報夠話嗰啲洋人法官點點點啦喺度， 係啊係啊， 係嘛？咁點解呢個就唔算破壞法治咧？點解就唔要大力度反擊咧？彭允之，你講清楚究竟係乜嘢事啊？是吗？其他人你看完全不去质疑这个谭韵之的专访，有线出了之后，跟着那些左部全线呢就将他的专访内容成为政治宣传。 然后谭韵之都这样讲的。 是啦，你问是不是一个交响乐团呢？就一定是。你问我，以我在政治圈工作了这么多年，其实都有个政治触角在那里。闻一闻那阵味就知道那杯酒好不好喝。闻一闻就知道有一种烂味在后面，有一种腐化的味道在后面。以前你问 Audrey 做大律师公会主席，袋根的时候会不会是这样？ 梁家杰， 是吗？你问大律师公会是不是跟中共官员没有交往？才不是，一定有，但是大家只是限于公务上的交往。是吗？是不会这样用一种 campaign 的方式。大家今日香港人目睹的其實是一個政治的 campaign 嚟，呢個 campaign 係為下一波重判呢個佔中三子而開脱，是堆定沙包，其實係，呢個先恐怖，我覺得係咪？好多人話我危言聳聽，聽完我節目好不開心。其實呢個就是我一早講 Matrix， 你要吃紅色丸定藍色丸的問題。 要聽就會不開心 你要聽就一定不開心，你想開心就聽呢、這個。车淑梅啦，梗系开心日报啊嘛，叫做 係咪仲有冇啊？ 我點知啊？我都真係唔知喎、啊。但 聽眾如果有嘅話，話俾我聽，究竟車淑梅係咪 forever 係唔會退休嘅咧？真係好似仲有開心日報嘅，好似係，好似同阿林超榮一齊主持添嘅。 哇，正啊！ 係啊， 咁咪要聽啊！嚇，咁啊一定開心啊，聽得。 咁啊係咯，你想開心嘅話，你喺香港電台嘅節目裏邊所聽到嘅，除咗時點31冇人睇啦，當然佢唯一係有梁家傑同阿石永泰辯論， 嗯， 係咪？其他台會唔會做啊？有線會唔會做啊？係咪？你諗下，我哋而家嘅資訊已經去到咩地步啊？好多時只係 propaganda， 嗯 ，spinning， 嗯， 全部大家睇到嘅就係呢啲咁嘅嘢，係咪？連稍微去了解一下，譬如好簡單，摩天輪發生乜嘢事？嗯，的士司機背後發生咩事、嗯？香港01做過的士牌嘅問題，係、 嗯、 咪？大家睇下，好早期香港01創刊冇耐嗰陣時，仲、嗯嗯、有一本雜誌嗰陣時、嗯，其實佢報紙係做過呢個的士牌嘅問題，視、若無睹嘅，其實大家都冇件事啊。其實唔講就好似唔存在咁樣。咁所以我就話嗱，你食咗好似紅色丸食咗之後， 紅色就 會呢個睇穿咗嗰啲 覺啊嘛， 嗰、那個 matrix 嗰啲嘢嘅，其實。咁我谂香港人咧就都经历过呢个阶段嘅，其实嗱、嗯，政治风暴嚟紧噶啦，可以预告、 嗯， 香港独立嗰条 banner，、 哦、 其实个政治风暴系嚟紧，你以为停咩？其实才不会停，你以为奶妈会大和解咩？因为个机器系一路行紧噶嘛，好简单，即系大家睇杜琪峰嘅电影就知噶啦。你就算你新嘅坐管想和解都好，你班兄弟要食噶嘛。即係阿烏啊， 成班兄弟。 唔係咯，如果你同阿浩南揸手嘅話，咁我哋屯門出嚟嗰啲烏鴉嗰啲兄弟咁點啊？阿張、阿耀陽嗰啲僆咁點啊？係咪出嚟劈一次油，起碼都每人收翻兩球啦，係嘛？就算唔劈油，動班友講數，起碼都卡拉 OK 落級果盤唔少得啦，係嘛？ 係。 咁你諗下，如果你和解咁點啊？嗰班 係咯，全部冇得出 傳。傅振中啊，李思煙啊，周融啊，喂，你諗下過去咁多年嗰棚人一路積累落嚟五年嗰棚人，即係烏鴉啦嗰扎，阿耀陽啊嗰扎咯，咁點啊？冇得撈嘅喎，所以係唔會咯。我成日都話係只會一路行一路行。佢哋只不過係戰略性嘅退卻。當你大律師公會奇兵突出。充當爛頭卒嗰陣時候，咪唔使扶陣眾咯，好、 嗯、 簡單。但係當你要去搞通識老師， 嗯、 去批鬥文革式嘅批鬥嗰陣時候，佢咪又用翻個系統。 嗯、 有咩施政新風啫？我想問一下。 我有嘅，分咗工咯，即係呢啲高級嘢就大律師公會做，嗰啲就 嗱，即係點啊？一個專業啲嘅社團。 冇錯。 係啦，白紙線做翻白紙線嘅嘢。 即係分工得精細啲。 雙方唔均 嘅嘢。 咁你諗下啦， 專業化 政治專業化，其實 冇錯， 係啦，我相信呢個先至係777， 係啦， 真正 正嘅施政新風 嘅施政新風係啦，就佢自己就變成一個 telephone politician，、 嗯、 然後咧就用專業嘅政治，咁咧你呢邊商咧就有啲人就對佢有幻想，有遐想， 係 有啲人咧就所謂嘅即係用一種嘅開脱。就係話咧，我哋喺一個租界裏邊，一定要，如果唔係就更差。咁嘅咁嘅 mentality 去從政，而有一啲咧，甚至係咩咧？就係話我睇唔到，睇唔到，睇唔到。 嗯， 冇證據，冇證據，冇證據，嗯、就係咁啦。咁然後跟住咧，剩翻落嚟嗰啲咧，即係其實我對於佢哋籌錢嘅數目係幾失望嘅，其實。 係。 即係你問我，即係以嗰件事嘅 scale 嚟睇。即是那個即是說很多人是按住荷包其實 唉實在需要眾籌的地方太多了現在錢真的 不是的這些坦白說一個大戶都搞定了是吧即如果你真的要去幫他們的話、嗯、即我覺得幾十萬人出過來是吧這個是香港的即我再說一次這個香港的美麗島大審判、 嗯 真係還啦！今次究竟係佢代我哋還咗，然後我哋食花生啦，定係我哋有個責任去撐佢哋咧？ 嗯， 喂，曾幾何時30多萬係金鐘嘅喎？ 係咯，79日喎。 係啊，嗰、那個唔係卡拉 OK 嚟嘅，嗰、那個係， 嗯， 即係下個禮，即係月尾咧，月尾就係香港嘅美麗島大審判啦。到時你睇下陳建文講控方就準備嗰啲文件，我諗呢4張凳都擺唔曬。 他哋要回，即係就喺睇文件嘅時間相當之少嘅，同埋個判氣就知道。即係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唔公平嘅一個，即係淨係個呢個程序嘅安排都相當之唔公平。而我覺得呢、這個今次我低温演講公民廣場案，係為之後嘅重判開路。你諗下，而佢哋都咁判，咁你諗下佔中第一批被告係點？而第一批被告重判之後，跟住你唔好好多人以為就係嗰九個人嘅、以為唔會再有其他人被起訴，但係777係從來冇公開表示過係到此為止嘅。 係啊 係啊係。Never。從來冇表示過到此為止嘅。咁即係話，如果嗰啲入咗嗰陣時咧，個筆劍就係懸咗喺頭上邊，就睇下幾時斬落嚟啦。係 啦， 你有冇份？ 我唔知道啊，點知啊？ 第幾批啊？有冇預約？ 冇，暫時冇。 Lens 唔知有冇份咯、啊、？Lens 好似511有份喎，好似。 Lens 咩有份？ 但嗰次就已經完咗噶啦，嗰、那個就511嗰個完咗噶啦嘛，應該。 我話完咗噶喎，佢要禮都可以禮噶 喎。咁到時大佬連 operator 都冇埋。咁就即係大家都可以話嘅，其實冇政治干預嘅。 喺獄中做節目咯。 獄中好似除咗喺圖書館之外，同埋上電腦班之外，係上唔到網嘅好似。同埋電腦班都好似上唔到，冇 WiFi。 冇 WiFi。 係啊，黃之峰好似係學緊 Photoshop 好似。 但係如果冇 WiFi， 咁佢嗰啲 Photoshop 可能仲係好舊嘅。 想都想到啦，佢哋嗰啲課程就考試就考嗰啲英國嗰啲 City Guild 嗰啲咁嘅專業證書課程。係、哦、係啊，咁都有啲 Lens 可以學下做有啲課程係講洗頭嘅美容啊嗰啲。 係健身就有嚇、啊，要呢個馬甲線啊嘛要， 但係冇頭髮 健身， 健身唔使啊，健身喺球場得。 哦，係喎。 咁就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大家都灰就灰噶啦，其實，但係就最壞嘅情況其實都未到。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啊。係啦，咁就唯有就係即係悲觀之中保持樂觀啦。其實即係有得笑好笑啦。其實我覺得，即係包括取笑啊，取笑話。哦，睇下有冇留言先 ，Lens 有冇发现啊？徐少华留言啊？ 冇啦， 冇啦，系嘛？ 你林林屋企仲快活咩？ 揭发咗佢嗰个真名踩场之后就 stop 咗啦，系嘛？ 系咯，快活中啊，快活中啊，仲听节目咩？ 好啦，咁就今集冇咗呢个修顿王子演肌肉咧，咁就下次咁啊 ，Lens 啊。如果徐少华请假咧，就你将佢揸关刀嗰张相放大啲，就摆喺我哋隔篱，就好似佢继续喺度主持紧节目，或者你将佢张关刀拎走啦，系揸住个麦咁样啦，可以。 系咯，系咯，系咯。 啊，咁咧就变成咧，好似佢音容远在咧，就即系希望吹谷下啲收视率咯。 系啦，系啦，即系可能净系斋睇张斋 J 图都得啦， 都够啦。 J 图起码都多500个， 系咁就啱啱凑够3000啦。 系啊，咁就。記住啊，下次 Lens 記住改定張圖，咁咧就將個關刀改做揸住支麥。係啦，嗱咁啊，而家係啦，大啲得啊，要將佢放大啲。 同其實爭大少少得噶啦，同我哋差唔多得噶啦。 係啦，就或者咧就將佢 key 喺後邊嗰啲海報嗰度得嘅。咁起碼都撞下星威咁係啦，係啦，拉拉大少少 OK 啊， 啱曬 fit 曬。 係啦，咁即係我哋拍咁啊，唔係呢隻手，呢邊啊應該呢邊係啦，咁樣。 是升升佢， 升佢咁样。好啦，今集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好，拜。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剥牙佬，而我哋喺城寨里边都希望好似一班剥牙佬咁样，专剥出边成日讲歪理嗰班权贵嗰棚牙。大家睇紧嘅系城寨，我系周博贤。城寨俾人嘅印象。